关云长深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对。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大结局。 陈廷敬看完密奏道： 皇上，刘向年这个按察使实在是用对人了。 说罢就把密奏奉给皇上，岂料皇上看了摇头叹道： 唉，刘向年这般行事长久不得。 向年确实太耿直了，但他所奏之事如不警醒，贪墨之风煞不住啊。 皇上不再说话，提起朱笔批道： 知道了，所列四款服费，第二款去不得，银钱不多，何苦为此得罪督府，反而忌害。治理地方以安静为要，不必遇事就大动手脚。祝你改改脾气，定要切记，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密奏是仍要回到刘向年手里去的，皇上连批了4个小心。陈廷敬看得心惊肉跳，他暗自交代自己往后还是尽量少看密奏。陈廷敬家里好长日子都听不到琴声了，他总是伏案到深夜，不是写折子就是校点书稿。皇上这会儿又把康熙字典总裁的差事放在他肩上，月圆每天夜里都要劝过他几次，他才肯上床歇息，却总说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有天夜里，月圆实在忍不住了，说了直话： 廷敬，您这事情做得越多就越危险呢。 月圆，你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您会费力不讨好的。 月圆同真儿每天都在家说着老爷，真儿明白月圆的心思，就道： 姐姐，您心里是怎么想的您就说出来，您看把老爷急的。 月圆便说： 廷敬，你累得要死，自己以为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别人看着却是贪权恋位一手遮天呐。 陈廷敬大怒骂道： 月圆，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说罢拂袖而起，跑到天井里生气去了。月圆并不理他，真儿追了出去劝道： 老爷，外头凉，您进屋去吧。 皇上把这么多事放在我肩上，我怎敢偷懒。 姐姐也是为您好，她见过这么多事情，也许旁观者清啊。 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 真儿也是妇道人家，我们都不懂，谁管您呀。 你也来气我。 好了好了，进屋去吧，还赌什么气呢。 陈廷敬摇摇头，跟着真儿进屋，嘴里却在埋怨： 你们两个呀，都知道给我气受。 哪日我们不气您了， 您又会觉得心里闷呢。 春天，皇上召陈廷敬去畅春园游园子，皇上想起了几次南巡，便说：“ 朕每次去杭州，都觉着那里的有钱人家呀，他们的园子越盖越好，可见江南真是富足了。” 启奏皇上，如今天下太平，民健富足，国朝江山必是永固千秋，只是臣以为世风却不如以往了。天下奢靡之风日盛，官员衣食不厌其精，民间喜丧不厌其烦，世上的财货总是有限度的呀，而人的欲壑深不可测。臣以为应重新制定天下的礼仪制度，对官民衣食住行都立一定之规，以提倡节俭之风。 廷敬，你的心愿是好的，只是想出的办法太迂了。吃的用的越来越好了，说明国家兴旺，财货富足啊。喜欢吃什么用什么，红白喜事摆多大排场，日久成习，积重难返，朝廷要强行改变是没有办法的。 皇上，臣担心的是倘若听凭奢靡之风日长，会人心不古的。要紧的是朝廷的官员都奢靡成习，他们就只有贪银子了。 官员胆敢贪污，就按律查办便是，这有何难呀？ 若不从根源上治理，官场的风气会越来越坏，朝廷里哪查办得过来呀？ 以老相国的意思，国朝的官员通通烂掉了？现在可谓和亲海晏，天下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难道朕把江山打理得这么好，倚仗的竟是些贪官？ 陈廷敬哑口无言，愣了半天方知请罪，回家便神情沮丧，独自坐在书房叹息不止。往日李老太爷在，翁婿俩倒是经常深夜长谈，他现在很少把朝廷的事放在家里说，这回忍不住同月圆说了他的满腹委屈，直到他的话皇上是一句也听不进了。 廷敬，您以为皇上信任您就什么话都可以说了吗？下面上折子先要说些漂亮的话，皇上也知道那是没有意思的，可是人家皇上爱听，您不让他听去还真能不让下面的人说了，到时候皇上想听的都听不到了，说不定啊下面就真不把皇上当回事儿了。廷敬，这些道理您原来都是懂的，是您告诉我的，怎么自己到头来倒是糊涂了呢？这天下的礼仪也不是古今不变的，您要天下人都按朝廷规定的吃饭穿衣，也不是皇上说您，您真有些迂了。 哪里是你说的这么简单，就是吃饭穿衣，这事关赤风和吏治。 陈廷敬听不进月圆劝告，他想要么朝廷应厉行勤俭之风，禁止官员奢靡，要么增加官员的俸禄，不使官员再起贪心。一日在乾清宫早朝，陈廷敬奏道： 皇上，臣以为国朝官员的俸禄实在太薄，很多官员亏空库银，收受贿赂，实有不得已之处，朝廷应增加俸银，断其贪念。 陈廷敬，朕觉着你说话越来越不着调，你从来都是清廉自守，今天为何替贪官说起话来了？ 臣只是想听凭官员暗中贪污，不如明着增加他们的俸禄。 做我国朝的官就得清苦，朕早说过了，想发财就不要做官， 做官就不许发财。前明覆灭，百官奢靡是其重要的祸源。朕曾命人去查明代宫廷费用，同现在比较，账查清楚了。傅伦，快念给大家听听。 这傅伦这会儿已进京行走，着任户部尚书。他接过张善德递过来的折子，念道： 明代宫内每年用银96.9万4000多两，国朝还不及其十分之一，节省下来的银子都充作军饷。明代每年光禄寺送给宫内各项银24万多两，现在不过3万两。明代每年宫里用柴火2683万。 皇上等傅伦念完，说道： 朕可以清苦节俭，你们为什么做不到啊？ 皇上节俭圣德，胜过了千古帝王，但皇上是节俭了，下头不一定都节俭，账面上的东西不一定就靠得住啊。 陈廷敬，你如此说话就太放肆了。 臣有罪，臣的老家产枣，臣小时候爱吃枣，而且专捡那红的漂亮的吃，谁知道越是红的漂亮的，里头却已经烂了，原来早有虫子钻到里头了，把肉啊都吃光了。臣便明白一个道理，越是里头烂掉的枣子，外头越是红的光鲜。 陈廷敬这话说了，一时殿内嗡声四起，那些平常暗自恨着他的人便说他自命相国，倚老卖老，全不把皇上放在眼里。这话分明是变着法咒骂朝廷，倘若不治陈廷敬的罪，难服天下人。只有张鹏和说陈廷敬这话都是一片忠心，请皇上明鉴。陈廷敬并不顾别人在说什么，仍是上奏： 皇上，如今一个知县年俸45两银子，天下有谁相信知县是靠这45两银子过活的？皇上不能光图面子上好看，那是没有用的。若等到天下的官员都烂透了再来整治，这就来不及了。皇上，咱们不能自欺欺人呐。 陈廷敬，你老糊涂了。 陈廷敬如闻五雷，顿时两眼一黑，身子摇摇晃晃，几乎晕倒下去。陈廷敬回家就病倒了，卧床不起。皇上闻听，忙命张鹏和和傅伦领着太医上陈家探望。太医瞧了病，指道： 哎呀，老相国的年纪大了呀，身子虚弱，太累了，就容易犯病呀。不要让老相国再如此劳累了。 陈壮吕忙写了谢恩的折子，托两位大人转奏。皇上看了折子，问道： 老相国的身子怎么样了？ 张鹏和道： 回皇上，陈廷敬发热不止，口干舌燥，耳鸣不止。 那饮食呢？ 先是水米不进，太医奉旨看过几次之后，现在能喝些汤了。 唉，派最好的太医去，吩咐老相国安心养息，朝廷里的事情他就不要操心了。陈廷敬为朝廷操劳快50年了，老臣谋国忠贞不二呀。朕那日说的话呀，是重了些。 傅伦却道： 哎呀，皇上，皇上不必自责，陈廷敬的确也太放肆了。启奏皇上，背后说陈廷敬的人那多着呢。 你休得胡说，臣工们要是都像陈廷敬这样忠心耿耿，朝廷就好办了。 陈廷敬在家养病几个月，身子好起来时已是下月。皇上听说陈廷敬身子硬朗了，便召他去御花园说话。陈廷敬在御花园陪皇上说话，足足待了2个时辰。待次出来时，皇上又赐了他御制诗手卷2幅，符寿挂符各1，高丽扇4把。 很快就到了初秋。有一天，陈廷敬躺在天井里的椅子上晒太阳，毕竟年纪大了，月圆怕他着凉，拿来薄被盖在他身上。庭院葱茏，鸟鸣啾啾，真儿说， 老爷您听，鸟儿叫得多好听啊。 陈廷敬微微闭着眼睛没有听见。真儿又问， 老爷您能认得这是什么鸟吗？ 陈廷敬仍不答话，眼睛却睁开了，茫然望着天空浮云。月圆轻轻拍了拍他说， 廷敬，真儿问您话呢。 陈廷敬像是突然梦中醒来，大声道， 什么呀？ 月圆同真儿相顾大惊。真儿悄悄说， 姐姐，老爷怕是聋了，这昨日都好好的，怎么就聋了呢？婷静，婷静，我说话您能听见吗？ 你大点声。 姐姐已经很大声了。 啊？难道是我的耳朵聋了？ 陈婷婷顿时眼睛瞪得好大，真儿立马哭了起来。月圆朝她摇摇头，叫她不要哭。月圆笑眯眯地望着陈婷婷，凑到她耳边说， 您耳朵聋了是福气，耳根子清净，没灾没病，您呐会长命百岁的。 陈婷婷像是听见了，哈哈大笑。真儿也凑上前去， 您只好好养着身子，真儿就是您的耳朵，姐姐就是您的眼睛。 陈婷婷越发笑了起来，浑浊的老眼里闪着泪光。这一天，皇上召陈廷敬去南书房。陈廷敬见了皇上，颤巍巍地跪下道， 老臣叩见皇上。 老相国病了这场，身子清减了许多，来，快起来，快起来。 陈廷敬跪着不动，头埋得低低的。皇上又道， 老相国快快请起。 陈廷敬仍是低头跪着，像是睡着了。皇上又问， 老相国是不是有什么话说，要说话就站起来说也不迟。 陈廷敬跪在地上像一棵老树根。张善德跑上前去问， 哎呀，老相国您今儿个怎么了？ 陈廷敬这才抬起头来道， 啊，您大点声，我听不见。 张善德吃惊地望望皇上，皇上长叹一声道， 唉，老相国怕是病了一场，耳朵聋了。上回在御花园见他还是好好的，到底是年纪大了。 张善德低下头去大声喊道， 皇上让您起来说话。 哦， 陈廷敬这才听见，谢恩站了起来，哭奏道， 启奏皇上，臣耳朵听不见了，玉音垂询，臣懵然不觉，长此以往恐误大事，臣恳请皇上恩准老臣归田养老。 皇上两眼含泪道， 陈廷敬供奉朝廷49年，兢兢业业，颇有建树，而今患有耳疾，上奏起归，朕实有不舍，然陈廷敬归林之意已决，朕只好忍痛割爱，准与陈廷敬原品修治，回家颐养天年。 陈廷敬木然站立，浑然不觉。张善德上前凑在陈廷敬耳边道， 皇上恩准您回家了。 哦，老臣谢皇上隆恩。 皇上又道： 陈廷敬平生编书颇多，回家之后仍任康熙字典总阅官。 陈廷敬哪里听得见，张善德只得又凑在他耳边大声说了，他才谢恩起来。早在半个月前，陈廷统被皇上特遣为贵州按察使，他在路上接到家书，听说哥哥告老还乡了，忽然间也生了退意，便向朝廷奏了个折子，半路上就往山西老家赶了。巧的是玉鹏也擢升了知府，他也是在旅行途中知道父亲已病休治，也掉头回了山西，曹操给朝廷进了个折子交差。壮吕仍留在京城，陈廷敬领着月圆、真儿和几个亲随回山西老家去，收拾了半月，五辆马车出了京城。一路上陈廷敬都不说话，总是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他多半是醒着的，有时也真的是睡着了。醒着的时候，他就在想，自己近50年的官宦生涯说到底实在无趣，又在路上接到廷统和玉鹏的信，心想廷统早操离开官场也是好事，玉鹏却是可以干些事儿的。他也只是这么想想，并不把他们叔侄辞官的事放在心上。天塌下来地陷下去，且随他去吧。当年魏大人告诉他一个等字，岳父告诉他一个忍字，自己悟出了一个稳字，最后又被逼出一个狠字，亏得岳元又点醒他一个隐字，若不是这个隐字，他哪能全身而退呢？迟早要赴明珠和索额图的后尘。路上走了50多天，回到了阳城老宅，正是春桃时节，淑贤领着何家老小迎出门来，陈廷敬同家人见了面，哪儿也没去，先去了西头花园，道： 自小没在这里头好好待过，真辜负了春花秋月呀。 月圆还在招呼家人搬行李，真儿跟在老爷后面招呼着，陈廷敬在亭内坐下，家人忙端了茶上来，他喝了口茶，忽听树上有鸟叫，笑着说： 真儿，你过来，我告诉你那叫什么鸟。 真儿又惊又喜： 哎，老爷，您耳朵没聋啊？ 真儿说罢往屋里跑去，边跑边喊： 老爷耳朵没聋，老爷耳朵没聋。 陈廷敬哈哈大笑，惊飞了树上的鸟。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从今天起，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柔，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我与你说，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我就啊弄一个凳子就坐在边幕，就坐在边幕上，我也没化妆，我也没洗脸，就坐着，我倒听听什么会儿。这一看呢，这个工人同志们就都坐好了，上了一个，就是他们厂子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党厂子这个总务科的科长，这个儿啊比我还高，其实个儿跟我差不多，像比我高，因为说我是小脸儿，他大长脸，他那大腮帮子比我脸大，这么大大长脸，小眼睛，他脑门，他留着头发呢是平头啊，是那高平头，懂吧？平头是那种高的平头，他更显得脑袋挺长的，这大个就上去了。其实人家电工的把这个音响啊、扩音器啊、麦克风早就是整理好了，他不是，他对着过去敲，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敲的才在震了。喂喂喂，梆梆梆梆梆梆，喂喂，梆梆梆，喂喂，梆梆梆，看着他讨厌，梆梆梆。那个都办好了吗？办得见了，这个张什么？张什么了？眼睫目，眼睫目啊！他不说眼睫目，他说眼睫目，他把这目字说的挺重。张什么？眼睫目？怎么说这谁？王立宝、小兰兵啊，都来了。常宝强，常宝强啊，马腾也来了啊。一会儿咱是眼睫目，寡妇啊，咱撕掉大骨。在那个眼睫目以前呢、啊，咱一开会，开会不让，大伙好好整，都做好了啊，啊，别来这晃啊，外面那谁进来，别逼我啊，外面这晃嘛，你们干嘛？喂，进来，开会不进来，一会儿眼睫目转过锁大门，一会儿一个谁进来？哪是呢？干什么？都老实听着啊！先开会，开完会咱就什么？咱就用嘛了？眼睫目，别来回晃啊！那行怎么上去了？你找地儿坐，你坐哪哈？开会不好好听，一会儿出去啊！下边那个刘厂长，请讲句话。大模大样的他下去了，就上了一个厂长，这是副厂长过来了。你看看这个咱们今年这个86年的生产任务更大了，咱们担子更重了。在去年呢，咱们生产质量数量是达到了标准水平，咱们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在今年86年呢，咱们更要提前完成任务，大家还是努力吧，争取咱们今年呢还要拿到红旗啊，还要得到上级表扬。我就换完了啊，下去了。这个大长脑袋高平头又过来了，刚才都听见了吗？下边咱一会儿的眼睛目，现在咱请您郭书记讲句话啊，别乱活，你们先听话。那位领导，别在旁边那站着，你哪去？出去，出去，哪出去？咱就请这郭书记来讲句话。又下去了，这郭书记问：“同志们，现在咱们厂党委这举办这个第二阶段这个整风啊，整党。这个第二阶段整党呢，我们。”整齐啊，党里党外的同志们多提这个建设性的意见、批评的意见，对这个咱们朝党委的特别什么啊，特别什么，这个不要有什么顾虑，不要什么顾虑，言者无定，闻者无定啊。希望各位同志们呢，大胆的提出合理化建议、合理化的意见，咱们是共同的，我们把这个整党整风要搞深化，我们必须。学习搞事化必须要整党，搞要整党，我们必须要整顿这个社会的风气啊！大家当时帮助我们啊，这次啊在第二阶段多给我们提意见，特别是我们这个党委啊， 这个我的滑板就这么着，谢谢。大脑袋又过来了，听见吗？啊，我送去台湾下鲁山眼睛病，下鲁山就眼睛病啊，那个嘛了，我再说两句啊，我再说两句，嘛呢？咱就咱是这个接人谁啊？接女的啊？咱此前谁啊？咱想着就谁天时来不易，对不对？特别咱的接女的啊，就拿这个前天事儿咱说吧啊。我可不批评大家啊，前天早晨八点钟上班，这二楼你走到了100多大炮上，早晨八点钟还亮着，对不对？正在我主任科前面的走道上，大炮子100多的还点着，直接把人6点下班拍拍屁股走了啊！别人看不见了啊！我就纳闷，咱这工人阶级思想哪去了？咱这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这态度这思想哪去了？在你们家上分一马电，行不行？浪费一马电，你心疼不心疼？100多大炮子啊！你这把我气的在骂他。这一天我出来就去市场，今天下午5点半下班时候，我推自行车出大门，我回头一看，灯还亮着，愣没人管。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把心也归还给寒夜的魂，草叶雨说归还给秋季时庄稼遍野，将这片儿月人间归还给瘦弱乡亲与那时亲人，把世界归还给漂泊的路，等于河川归还给那东西孤王的云，将这片儿月人间归还给雨雾牧歌，雨笑成丝迹，我将安于年岁里远晚风起时，笑仍是那间满月的妈妈的屋。还给秋去时，庄稼遍野。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哎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姚老师啊，咱们今天啊继续昨天的话题吧。 好的。 好吧。 尤其是在出汗这个问题上多给大家讲一些。 你说的太对了。夏天嘛就热。热嘛就出汗，这就是啊主题。我们说这汗，给大家说了从阴阳角度上，阳加阴为汗啊，给大家提示了啊，你要解决汗，一个是呢你要把火去掉了，火不旺了还出汗吗？ 不出了。 不出了。另外呢啊，我多搁水还出汗吗？ 不会的了。 不会了。 就是说一个是降火，一个呢是滋阴， 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包括解决了很多出汗问题呢？还不是，是吧？要说起汗呢你可以写一本书，我们只是啊从这个要害关键出汗的一些机理，还有一个常见的锅盖不严 漏气， 有一点儿上来不点气它就漏出来了啊，这大家一说这我们知道是吧？你看蒸馒头蒸米饭，你必须这锅盖跟锅必须得严实。 对。 啊，不严实了这会怎么样啊？ 不熟啊。 不熟，对。对于这汗来说，我们举这一例子。那么身体的哪些机理就相当于这锅盖呢？表虚，营卫不和。这是一类的。坐着啊有时候没汗，一动它就有汗了。 对。 是不是啊？穴位啊一动动它就是。动阳啊，阳一动呢气儿就冒出来了，就说明了什么呢？这锅盖不严了。 那么怎么给盖严了呢？ 哎，有一个方子叫玉屏风散， 就是解决表虚的症状。 表虚 一动就出汗。 对，这三味药嘛，黄芪、白术、防风，它就是玉屏风。什么叫屏风啊？挡风的嘛。就说我们表虚了，这毛孔这个由于这个肺气不足，这个穴位一动这个毛孔就开了，哎，有一点气儿干什么出来它就是汗，所以呢就需要固表，一固住它了，固表就是把锅盖修理修理盖严了，它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解决了。所以这个啊叫玉屏风散三味药，黄芪、白术和防风。一般情况下是这个黄芪10克，白术8克，防风6克就行了。这就是解决这个固表啊，调和营卫，益气固表。黄芪大家都知道补气的啊，你老出汗免不了要受风，哎，搁上点防风。你看有的人又爱出汗，一出汗就感冒， 还怕冷，对， 啊，是不是？ 是的， 哎，反反复复啊，你把锅盖盖严了就这个情况就少了。好啦。这个以后啊，后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啊，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展开了说，是吧？其实这汗有很多，白天出汗是怎么回事儿，晚上出汗是怎么回事儿，啊，是不是？ 对。 这个汗也分了啊，什么有黏汗，有黄汗，啊，是不是？ 也很多了。这个呢我不说了嘛，内容非常丰富。这是我们说啊，这个夏天，说夏天的故事嘛，是吧，夏天的内容。你说还有的人，你比如说失眠的人，要是你发现了，最害怕过冬天，知道为什么吗？ 冬天夜长啊。 夜长梦多呀，难熬啊。夏天相应咱们还好过一点，是不是这意思？得失眠人有这种体会啊。哎，刚才我们还说苦夏的人，还有那么极个别的人，是不是？ 这个少，但是也有。 有，这个最伤身体了。一到夏天呢，吃不下饭去。你想啊，夏天呢消耗多大呀？然后呢又不能给做补充，哎，有的人一夏天甭减肥啊，苦夏人一夏天就瘦了，这些人也不愿意过夏天。还有呢，个别的就是皮肤病的人，特别是有个烧伤啊，有个疤痕的，这夏天也不好过，他这个毛孔啊已经都堵死了，这汗出不来，哎呦可难受了。这个我们从上档节目就跟把夏天呢就说一说呀，什么人喜欢夏天呢，什么人不乐意过夏天呢，什么体质人呢夏天相应的舒服一点呢，还有说呢哪些疾病啊这个夏天呢稍微轻一点啊， 对， 是不是啊， 哪些疾病呢夏天它就会加重呢， 哎，会加重啊。我们把这个聊天， 对， 聊生活，聊生活气候与我们健康啊，是不是啊， 就是有关的一些话， 哎，我们把这些爱与不爱喜欢不喜欢跟大家说了，不是说你喜欢他就过夏天，他就有夏天，也不是说你因为喜欢夏天夏天就时间长， 不是 的,、 不是的， 喜欢也好 不喜 欢也好，你必须都得过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要享受。 这话说的就最实在了，夏天热与不热，热多长时间，这都不宜我们人得意志为转移，是这话吧，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所以呢说不能决定，你说这话是有什么用呢？这话得问到这儿了。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人们的活动的范围啊面广了， 对， 你看我发现有的人咱们知道大自然当中有什么，有候鸟是吧，我们发现现在有候人了，大家一听候鸟都知道冬天在哪儿过，夏天往哪儿过，这个航程一飞多少上千公里，现在我们现在有许多候人了，就是你喜欢不喜欢，现在呢你只要有条件了就有选择了，哎，你看啊，这不就给找出出路来了吗？你怕热的呢你就可以往北边走啊，是不是啊， 对 啊，要往北边走的， 你可以调剂， 调剂啊，我们不有一个什么字啊，人为什么得病啊，是不平，是不通不足啊，说过这个吧， 说过， 然后我们用了三个字，通调养，这个字不就是一个调字吗，你可以调剂啊，这是我们讲的话说夏天相关的一些知识，而且指出来了我们可以去调，在夏天调的内容还特别的多。第一你要调什么，你首先要调寒热，夏天就应该呢去了解夏天这个季节气候的特点，根据这个特点我们改变不了这个气候，大家知道啊，改变不了，要改变那你就如何去保护恢复生态的平衡，你别破坏，是不是，你一个人行吗，开玩笑了，一个国家都不行，一个地区不行， 对， 你全球啊，全世界各个国家现在你气候变化什么情况，这是过山车了啊！过去我这比喻都老是锯齿型的了，你现在一说什么呢， 冲浪型的了， 锯齿型的都落伍了，跟现在气候的变化都不合拍了，说热蹭下的就上去了，说凉唰下十几度，你说人受得了，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当中呢我们只能说适应， 什么叫适应？适应的含义是吧？就是一个调字，是不是？调 用这个自己去调来适应外界的这个环境。 哎，一个调字，另一个呢就是增加抵抗能力。一个是调字，一个是防字，一个是练好内功。第一是先防着， 先防， 别伤害你。第二呢，你去调整的。第三，你练好内功， 增强内功。 内功， 嗯 啊，你看有的人，你比如说我们都从年轻时候过了，年轻时候冷一点你在乎吗？ 不在乎。 热一点你在乎吗？ 也不在乎。 一宿睡觉没事吧？ 对， 是吧？你现在到老了之后就够呛了，身体它不给你做主。 对， 啊，这就是什么？你的内功完了不行了，所以说我们要从三面，第一叫防字。是吧？第二次就在调字，第三个是哪？练好内功。 这三方面哪一方面都非常重要。 你防了，你就闪开它呀。首先，对于这个热，要需要调，对吧？这个二一个要调你的作息，发生变化了吧？ 对。 作息调了吧？ 调了。 这个夏天要什么？早起，晚上呢？晚睡。早起晚睡，你看这人缺觉了吧？缺觉你怎么去调呢？ 中午来一觉。 中午来一觉，那这需要调吧？你的活动是不是也得调啊？ 是的。 你的运动是不是也需要调啊？ 对， 没错。你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些事儿，有些活是吧？我们就可以在夏天我们就需要策划它了。那怎么去策划呀？啊，你出去的活是吧？你暴露在光天化日啊，阳光下的活你早晨做， 一早一晚做， 哎，晚上做，中午啊，是吧？咱尽量别做啊，是不是这意思啊？ 中午本身就特别热，再加上阴光又特别足，这时候他就会损伤身体了。 我发现有人对这生活这个策划不好，是吧？想起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没有一个统筹的安排，知道吧？有的时候这一趟啊可以干两个活三个活，哎，有的人呢就想起什么去什么，回来之后又往那点事儿再出去，哎呀，这样的人可不少。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提调？是吧？生活一些事儿跟我们一些健康事儿它紧密相关联，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哎，调你的活动。是吧？调你的起居，是吧？调你的寒热，还需要调什么呀？还调你的饮食。这个夏天的饮食这块内容啊，也是相当相当的多啊。这个我们现在呢，跟大家是叫概说，是吧？大概齐的说说，是不是、啊？大齐说，把这个面让大家签名了。 对。 所以我们都细讲，讲完之后，夏天过了。是不是？ 对，先从大面上和大家分析，然后呢，再从细节入手。 哎，对，你想听细的，咱们细着吧，啊，日后细着吧。你先把大面上，我们听了，啊，李老师跟姚老师说了，夏天三个字儿，三方面，对吧？一个是防字，一个是调字，一个要练好内功。哎，这知道哦，调字，调就是主动有意识的。哎，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 啊，哦，调什么？调寒热。什么叫调寒热？这会儿我们说的太简单了。调寒热，你特别热的时候，你突然进空调的屋子，这叫调寒热吗？这不叫调寒热呀。 这叫伤身体了。 对不对？还有呢，晚上特别热， 也开空调，有时候开窗户，结果一睡睡是吧，睡得挺香啊，空调还开着了，这个窗户开着了啊，突然天气变化了，坏了，照亮了。所以有时候该忍还就忍点儿，所以这个要格外小心。往往啊，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大意上，调寒热你必须得知道啊，因为天气热嘛。这方面调饮食这方面我们刚说了，这个是一个大内容。我刚都说的好听的啊，哇，夏天来了，夏天怎么了，夏天瓜果梨桃也多了，蔬菜也多了， 对， 是吧，冷饮也多了， 是的， 是吧，各种饮料是吧， 对 啊，雪糕啊是啊特别多了，这一系列的。那这时候呢我们怎么去调，你看有些上年纪这些冷饮从来不沾，不敢吃啊，为什么不敢吃啊，或者过去年轻的时候吃的过量了，吃足了， 吃伤了， 不再吃了，我们说吃足了一足了那就不再吃了，曾经都有过这样，完了吧，大老说怎么样，对不起，人家有的是因为吃药把胃吃伤了，所以这情况还不尽相同，有的先天这个脾胃它就不足，所以每个人不一样。这时候你看上年纪天多热，人家喝什么，人家喝热茶水，你是吧，这就是一个调嘛，是吧，出汗多了人家洗热水澡，然后你看年轻人是什么，热了通通通通一痛冷饮吃了，是吧，一出汗了夸凉水澡一冲，是这意思不， 是的， 这叫调嘛，这叫 也不叫调， 也叫调瞎调乱调 不自然的调 调最后把自己 调病了， 调病了，那伤身了，是吧。饮食这方面内容还挺多，夏天的饭要少做，明白什么意思吗？ 明白。 天热了，它特别容易坏。 对。 有的说了，哎，没事儿，现在我有冰箱，夏天冰箱的东西一定要拿出来热了。一个是少做，一顿清那是最好了，是吧？从卫生角度上好。从这营养素质方面不丢失，是不是，从好吃新鲜劲儿，这反正都是好啊，就是有点麻烦，不是，你好，有的人做完菜之后吃不了，搁下上顿吃下顿吃，夏天冬天有时候还情有可原啊，这个烩一锅肉菜以后，是不是，夏天咱们要格外注意。另外啊，调饮食，凉的热着别砸着吃， 别掺和着吃，搅和着吃就行，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 哦。 哎，你看有人吃着肥肉，喝着冰镇啤酒，那玩意儿不得病才怪了。但是那掺了不行，它本身不科学。另外还调说，你适当吃点蒜。 对。 有的就说人家能拿出冰箱来吃了都没事儿，怎么就你有事儿？对不起，是吧？人哪有一样的？有的人脾胃就那么薄。是吧，就那么不好，稍微吃一点还没味儿了，就是不新鲜了，他吃完他就难受，是不是， 对， 建议大家吃点蒜，特别是在这个夏天的后期啊，有容易得一个什么病，这叫肠胃病啊，就是我们上回说的夏天分三个阶段，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吗？ 记得。 暑热的时候 预防这个胃肠疾病。 哎呦呵，那时候是高发期。现在咱提上一嘴，吃点蒜，蒜还吃科学啊，也得要讲科学啊。什么叫吃蒜还科学？说我们过去那吃蒜不科学，现在讲究吃蒜什么？把它切开， 切成片儿， 搁在小碟上，通过氧化以后才能达到这个，是不是？ 对， 你看多一点知识没什么不好的。过去我们就是拿起来蒜就咬着吃，是不是，有的是砸砸蒜，砸蒜挺好。 对，那个也氧化了。 对，也氧化了，是吧。好多呢夏天之后，是吧，大家都吃，特别吃爱吃这个凉拌菜。凉拌菜一定要洗干净了啊，一定要洗干净了，是吧。有人恨就防着什么化学农药啊，拿起这个菜来之后夸弄水泡，是吧，实际上他不知道你泡的过程当中吸收的过程，不要上来先泡， 上来先洗、 哦、 洗完了再泡， 对， 是不是？哎，多常跟大家说说这个，是吧？这都是生活方面的一个常识，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学，学完之后懂完之后再卖给大家，是不是？啊，我们也不是生来就会，这是调，啊，调这个饮食可有学问了，啊，调饮食，还有一个调，非常非常重要的调，要是你猜猜调什么？ 你看您都讲了起居啊、嗯、作息啊、活动啊、运动啊、饮食啊、 嗯、 还挑什么呢？ 我把这个该讲我讲，讲完之后再想不起来词儿了，再问姚老师讲什么，还需要挑什么，是不是？还挑什么？想想， 夏季和心是相通的。 哎呦呵， 夏季应该是要养心调心。 哎呦，对对对对， 嗯，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这个我们因为是按照步骤的走啊，先话说夏天，然后再话说心，是不是？ 对， 再说心与夏天啊，我们是给大家有那么一个，是吧？从整体上，因为我们是一个体系嘛，是吧？咱们讲的这个自然的方法是一个体系，体系呢它得有逻辑性，得有步骤，是吧？但是说到这个调字，你就得把这个心拿出来，是不是？ 主要就是调心。 哎，调心，啊，第一句话怎么说？是吧？哎，要是你说说，咱们说心的这事儿，啊，你先说几句。咱们贴着这个夏天说这个心。哎，说夏天这个心，是吧？夏天比如说，是吧？天特别热，但是心要什么呀？ 心要静。 OK 了。 对。 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关键，这就夏天调心的一个宗旨。 对，本身夏天热、 啊、 咱们在前面讲到了，人容易浮容易躁，所以说一定要调心，一定要让心静下来。 你看一般的老人们啊、常说啊，有人呢一热了以后他就寒，哎呀热得不得了，这你看有人热的时候人年生嘛 不说话， 是不是？要说话就是一句，是吧？心静自然凉。 对，有这么一句话。 有没有啊？ 对， 大家啊，记住这句话，是吧？这句话说实在的，是非常的关键。你不是热吗？啊，你越躁动，还越热。你大家想想是不是？啊，不是说你喊热，哎呀，热死要死命了这。要不了命啊，是吧？一般要不了命，是不是？你喊那个，是吧？你这一躁动，更增加这个热，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要调心，啊，首先要这心，夏天要静，要静，啊，这块啊，我们内容很多啊，那还有一个呢，环境。环境家里一定要线条简洁，一定要干净，又是一个净，啊，干净，而且颜色是吧？把大红的那些东西，粉的、紫的，哎，都撤下去，换什么？白的、蓝的、绿的，而且不能乱，一乱了之后， 让人心烦。 对，看，这还得。家里还有一个调环境调颜色， 对， 是不是？好了，这个时间又到了啊，这个大家把这几个条啊有做记录的把它记下来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

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临危受命来到兰考，等待他的是封杀、内涝和盐碱。 当时的兰考在全国是以难民出去逃荒要饭而出名的。 他执政为民，尽心尽力，如何让一座因要饭而出名的县城改天换地？ 只要封杀和盐碱能改造好了，老百姓就都不会往外跑。 他鞠躬尽瘁，英年早逝，最终是如何走完自己42年的生命历程？档案为您讲述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 焦裕禄在勘察当中发现，在三害当中最厉害的是封杀。他总结了一句话，形容沙荒的危害程度：沙丘没有林，有地不养人。有林就有粮，无林去逃荒，所以必须发展林业产业，必须搞治沙，也就是说要把治沙放在治三害的首位。我们再来看一份珍藏在兰考县档案局的珍贵档案，这是由焦裕禄所起草的关于对沙荒、沙丘、封口分布情况和对农作物危害程度的勘察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是这样写的：以刘寿岭同志为主的12人组成了封沙勘察队，自7月5日到8月16日41天的时间，走遍了全县各个角落，跋涉1000余里，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和广大群众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对沙荒、沙丘、封口的分布情况和对农作物的危害程度都进行了全面的实地勘察丈量。其中全县共有沙荒24万亩，全县共有沙丘261个，沙丘群63个，全县共有大封口86处。其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都是由焦裕禄所带领的调查队前前后后实地勘察进行了120多天，总共跋涉5000余里路，对全县86个封口、1600个沙丘一一编号，对于全县的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一一绘图，基本上摸清了三害的危害情况。而在这篇焦裕禄所起草的报告中，却没有看到关于他自己的只言片语。 封杀盐碱，饥民遍野，焦裕禄怎样团结百姓治封防沙？ 那个时候秦寨村一夏天一下就翻了600多亩。 灵机一动，巧用妙招，焦裕禄是如何发现治理沙丘的好办法？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963年8月25日，焦裕禄主持召开3级干部工作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中南局以及省地委关于依靠群众搞好生产的文件。接下来的3天，焦裕禄就一直带着同志们到各个先进社去考察学习除三害的办法。这天在来到张庄勘察的时候，焦裕禄就发现村民魏夺兵站在一个土堆旁边不停地在挖着。张庄是个出了名的大风口，魏夺兵的母亲去世了，坟头刚被封好，一晚上就被大风给吹开了，再封好又会再被吹开。魏夺兵这下恼了，发狠往下挖，下去半米深居然发现了红胶泥，于是他就用这红胶泥把坟头封住，上面再种上一些割疤草，这样

话还没有说完，就因一阵干部的剧痛，一米八的汉子蹲在了地上。焦玉露的心里明白，自己的病情已经愈发严重了，可不能因为自己而耽误了三害的治理。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了短短的200来天。 焦玉露又给百姓们买来劳动工具，给他们发救济的粮款，支持鼓励他们改造土地，所以群众的劲头就大了，都干起来了，就采取深翻压减。那个时候秦寨村一夏天一下就翻了600多亩。 若干年后，泡桐加工逐渐成为兰考的支柱产业，那些成才的泡桐大都成了几家乐器厂的上好木料，唯独这一棵一直被兰考人保护起来，因为它是当年焦玉露亲手栽下的，兰考人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焦桐。 这张照片是焦玉露站在泡桐树下照的，很多人都觉得这张照片上焦玉露双手叉腰十分的潇洒，甚至李雪健在当年拍摄焦玉露电影的时候都按照这张照片模仿了很久。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焦玉露的女儿焦守云是如何回忆的。 你看他在泡桐树底下那个叉着腰那个照片，你们可能都有印象啊，也是好多演员模仿，他模仿不像他那种潇潇洒洒的那个样子啊，那种就说非常自如，非常那个什么样的，那真的不是。他喜欢抽烟，他那时候干桐的时候，那时候是塑料烟嘴加上那个烟嘛，他干桐的时候一咬牙就咬碎了好几个那个烟嘴。 然而这张照片的背后是焦玉露此时的肝病已经十分严重了。其实刚到兰考的时候大家都很奇怪，焦玉露大冬天来的穿个棉衣，但她第二个扣子和第三个扣子是永远不扣的，左手始终是在里面。后来才悄悄地知道她是用手指顶着自己的肝部。三害的治理已经初见成效。1964年1月，焦玉露在地委开会，汇报了兰考关于治理沙、碱、水行动情况的报告。这是焦玉露在兰考一年来交的第一份答卷。可就在汇报时，焦玉露肝病发作，疼得满头是汗。地委书记看见他脸色不对，专门在开完会之后叮嘱他，务必要去医院做检查。我们也为您找到了这份报告，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焦玉露的这份成绩单。里面是这样写的，今冬集体造林计划面积10000亩，从10月29日开始，截至本月10号，全县已经造林16149亩，166万4100株，超过分配今冬造林7000亩任务的 131.1%， 超额县计划任务的 61.5%， 其中打大小防风林带1853条，堵住大小风口14处，围固大小沙丘24个。三害的治理在焦玉露到兰考的一年之内可以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做完报告之后，妻子许俊雅给焦玉露挂了个中医号，开了个药方，虽然只有30多块钱，但是他听了之后嫌药费贵不让买，县委背着他取了3剂药逼着他吃。焦玉露吃完了这3剂，到了第4剂却再也没有吃。 沙碱治理改天换地，焦玉露却又不舍得在475天后离开兰考。 焦玉露弓着腰，他已经疼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在妻子的搀扶下，焦玉露一步一步走到了兰考火车站。